这块的我们如果追溯它的人文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哈。就说离这个卧佛寺哈，大家都知道卧佛寺，卧佛寺是唐贞观年间建的，距现在已经1300多年了啊。那么卧佛寺呢，在文人的俗称里边呢，把它称作黄叶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小岐山这个环境里边哈，我们这一块它的秋色是非常绚丽的啊。历来这个，你看香山是一片火红，但是到了卧佛寺这一块，就樱桃沟啊，卧佛寺樱桃沟这个小山谷里边呢，它的秋天是金黄色的啊，秋色叶是很绚丽的啊。那么，像郑板桥他们这些文人呢，曾经把卧佛寺俗称作这个黄叶寺啊，很诗意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啊。那么曹雪芹的朋友呢，又把他居住的这个山村呢，这个地方呢，叫做黄叶村啊。 嗯。 这个说在诗里面就有说，清庆一生黄叶村啊，不如著书黄叶村。这个就是这个地方，一个是在秋色确实很美哈、啊。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旁边的它东侧的这个山呢叫金山，在明代的时候就已经有金山脚下黄叶村这样的一个说法了、啊。 嗯，历史由来已久。 历史由来啊。 嗯。 说明了它的景色是非常美的，哎。 嗯。 以秋色为盛。 嗯，我们有的时候去植物园啊，往里走会有一个曹雪芹纪念馆啊，嗯，我们觉得那里是曹雪芹的故居。可是在红学家眼里啊，在业界其实是不是他的故居一直是存在争议的。 雨夏你好厉害，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 嗯， 那因为我做过在那里做过10年的馆长，我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啊。要言之不虚，要说实话，我觉得曹雪芹应该，如果我们准确的一点说，他可能是曹雪芹西山居所之一，西山居所之一，因为说来话长，那里边曾经发现过题壁诗哈、 嗯， 这个可能我们内容太多了，我们不是这期节目做的，我们下次再说哈。 嗯。 那么关于曹雪芹的故居确实一直有争议，但是我们觉得他可能更接近于真相啊。 哦。 嗯。其实呢，我原来特别的就是用心去做了这个故居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故居和非故居在那个时候我认为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现在的思考，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已经超越了那一点，就是不管它是不是故居，我们有一个地方来纪念这个伟人啊，来对他缅怀他哈、啊、纪念他，这个是在哪儿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在他曾经生活过的环境里，也许他就曾经住过的地方，可能就会更让人有真实感，现场感哈、啊、可能更多的感受到他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真实的东西哈、啊、 对， 我是这样来考虑的。 对，其实我们感知一位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啊，最明显的一种，我们读《红楼梦》嘛， 对呀、 啊，其中的文字，我们感觉哦，那曹雪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除了这个文字之外，我们还希望有全息的方式，我是不是要到作家生活的地方去看一看？他都看过什么样的景色？他居住的环境是什么样的？那我可能离这个人就更近一些。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香山就在这个小岐山这个环境里边，很多东西，他的这个民俗的一些东西，很多景物，他都在《红楼梦》里面，可能我们也许都能够相对应的能够找到他啊。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到那个环境里去怀念他， 对， 参观啊， 包括， 而且我觉得像可能，曹雪芹故居被设置到这个黄叶村，所谓的黄叶村哈，可能有一些也是因为正好跟整白旗的这个营集，可能正好是对应的，可能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 不是设置，是因为题壁诗的发现。 对， 其实早在这个60年代初的时候，在纪念曹雪芹诞辰200周年的时候，文化部就组织专家去那边调研过，他们想找曹雪芹住在哪儿，他的坟埋在哪儿，但是那次调研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他们采集到一个民间的传说，说曹雪芹曾经有朋友送给他一副对联，叫远赴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书信漫游，因他决一世间多。那么这副对联就是七年的时候发现在

那是老年的还是青年的曹雪芹啊，是吧？老年的曹雪芹可能爱健身，人家瘦一点，是吧？到了晚年可能身体有变化，是吧？大家可能听到了，这里面其实他用几个词去描述了一下曹雪芹的这个样貌啊，他到底是什么长相呢？ 对，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哈，这个刚刚没有介绍这个采访里面音频的出处哈，这个是纪念馆的刘颖老师。其实采访采的时间挺长的，但是因为节目的原因呢，没那么长，截取了一下。刘颖老师的原话呢，叫做身胖， 这个是玉瑞的《早川闲笔》里边的记下来的，说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景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 啊，李老师说的太好 了。哎呦，太好了，人家根本不用看稿啊，满腹的诗书啊。您再把他相貌那句重复一下。 身胖头广而色黑，但是呢，这个记载呢，可能是他我们觉得这个青壮年的时期哈。 身胖头广而色黑， 额头很宽，聪明嘛，额头很宽， 就是挺胖的，然后脑袋还挺大， 脑袋挺大，聪明啊，天才嘛。但是他后来在他的朋友诗人里面又说他四十萧然太瘦生，是不是后来这个生活的磨难和他精神上的这种痛苦， 对， 特别是后来失去儿子之后，喝酒喝得更多的，就变得很消瘦了呢，也是有这样的可能的。 但是他黑应该是一定的，不是晚年白了，这个不太可能，是吧？所以我们正确答案听小编的啊，就是因为唯一的这个可以佐证 的肖像的描写， 就黑胖子哈。所以那个小丹是答对了，所有答 A 的朋友勇往直前啊什么的都答对了，我把你们星标了啊。下半段还有一个题目，如果再能答对的话，就有可能成为那两位幸运听众了。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其实作家可能他所有的作品啊，他都在写他自己，但我们发现其实你看贾宝玉的形象和曹雪芹的形象差的真的挺远的。那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您觉得您心中的曹雪芹是什么样子的啊？你觉得宝玉和他这个有当然有映射关系的，在哪儿能映射上？ 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贾宝玉是一个文学形象啊，是曹雪芹塑造的一个文学形象。那么曹雪芹又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啊，我们说如果他思想上和这个心情上有一些相似，形象上可能我觉得我们刚才讲了曹雪芹那个形象啊，肯定不是这个贾宝玉这种翩翩美公子的样子哈。那么关于曹雪芹的这个我们馆里有那么六七个曹雪芹的像，每一个都不尽相同啊，有胖的，有瘦的，黑白表现不出来哈。那么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个曹雪芹，你把他塑造的特别标准，特别美，那么他可能又没有个性。如果你把他弄得很丑，大家还觉得贾宝玉可能就是他啊，他又是个公众人物，所以很难处理哈。但是呢，他的身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从他性格上来说，他人很狂傲啊，经常白眼向人哈，一醉冒涛白眼侠，就是这个还爱喝个酒啊，嗜酒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啊。 艺术家不都这样？ 都这样 不，咱这 那我们也练起来， 都 练好酒， 打翻一船人。不，就搞艺术的，他肯定和我们平常人还是不太一样啊。 开玩笑，那么他诗写得很好，他的诗我们就是现在能够流传下来，就是他真的说确切记载的他的诗就那么一句：“白虎石林隐身，丁香满宿毁白场。” 您那诗说的忒快了。像我们这些这个没熟读这个《红楼梦》没熟读曹雪芹那个诗的人就听不懂。 你很会提意见啊，这样让我把语速放慢一点。那么他更多的诗，是在《红楼梦》里边， 对， 他根据每个人物的不同的身份，来写的诗啊。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能够看出来。那么他还善于画画，这个说傲骨如君是以其，临行更见此之理，醉于。奋扫如船笔，写出心中快乐，在画石头，喜欢画石头啊， 喜欢画石头哈， 他也善于画画，那么这样的几个特点哈，他有这样的几个性格特点，那么我们可能在贾宝玉身上可能会有一些映射，但是我们不可以讲一对一的去比较， 说到这个曹雪芹公诗啊，就是说他诗写得很好，但我也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红楼梦》里的诗啊，就像水里的水藻。 就是你放在水里是很好看的，摇摇的啊，飘摇的，可是要是滴了出来，它干了之后没有那个场景在，它似乎好像就没有那么好。您觉得您赞同这种说法吗？ 啊，我不赞同。 啊，不赞同。 因为一个是我们觉得不可能，它是小说里边的诗，它不可能脱离小说的这个语境、这个环境啊，它营造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人物的性格，脱离出来，它因为它本身不是作家写的诗，而是作家托人物写的诗，所以你怎么可以脱离人物呢？对不对？没有这样的灵魂和肉体不能脱分开的。你如果分开的话，你觉得？是好的吗？ 其实曹雪芹一直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呀、 深入那个角色， 所以这才是 天 才作家。对， 他可以演很多角色。 哦，米夏，你提问题很刁蛮的哦。 您竟然看到了我的本质， 我是看到了 刁蛮这个词。 我是看出了你的才华。 没关系，您说我刁蛮，我都可以忍的。我的同事经常黑我啊。我们也用几个关键词去界定了这个曹雪芹啊。刚才其实介绍您的时候还说。说到您申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把这个曹雪芹的西山传说申报了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儿文杰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是应该是一座建筑，或者说它应该是一门 技艺 啊，是这样的。 对对对，一般人可能都觉得哈，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技艺啦，或者是某种什么曲艺形式。其实非遗它的形式特别多，像包括之前我也自己不知道，在做节目之前哈，包括什么民间文学、民间传说、传统医药都是文化遗产。像这个曹雪芹西山传说就是哈，还有八达岭长城传说也是。对，然后像什么孟姜女哭长城啊、牛郎织女啊这样的民间故事，好像都是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简言之吧，只要是我们的华夏文化，是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它都属于这个，就跟文化有关的都算作咱们的文化遗产，所以就有了咱们这个曹雪芹西山传说。我当时查到也挺惊讶的。 其实曹雪芹和西山和北京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曹雪芹西山传说背后也蕴藏着很多很多的故事，包括他家族里那种千丝万缕的那种人物的关系啊，曹雪芹的性格。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下半时段我们再见。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收。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突出夸美潮。 美潮 Meco，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乙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0。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七点到八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31，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西山啊，西山文化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以及和这个文化地标相联系的一个人，这就是曹雪芹。聊聊北京和曹雪芹之间的关系，聊聊《红楼梦》里的贵族门风。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曹雪芹纪念馆的前馆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曹雪芹西山传说的申报人李明信老师。再次欢迎李老师。李老师再和大家打个招呼。 好的，好的。米夏好，我们已经熟悉了。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还有一位呢，是我们这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大家答的都特别棒，也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啊，就是其实曹雪芹史籍上记载他是一个黑胖子。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还有一道题为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分享。我们知道啊，这个《红楼梦》里有一位世家公子，他叫柳湘莲，然后呢，他在评价贾府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他呢本来是想娶这个 尤三姐， 但是发现尤三姐这个和贾府竟然有着这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啊，他就觉得不行了，不能和你搭嘎了啊，拜拜了您的。然后他就说贾府啊，他说那只有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是干净的。那我们就想问问大家，他说这个只有一对石狮子是干净，他说的是宁国府还是荣国府？反正就是宁荣二府这点事儿吧哈，大家选一选啊。这个答对的听众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准备的精美礼品两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李老师啊，还有一个这个头衔是，曹雪芹西山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人啊。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成功了。那这个项目当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和故事？ 好的，米夏，那个我先就是那个不是头衔啊，是一段工作过往经历啊。 曹雪芹的西山传说呢，我们现在先说，大家都从哪几个方面来了解这个作家，来了解曹雪芹啊？第一，我们知道就是读其书，欲知其为人，就是大家都在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啊！他写的这部《红楼梦》，他为什么要写这部《红楼梦》啊？我们要从书里面、作者里作品里面去找他的这个形象哈、啊， 嗯， 找他的这个影子。第二个呢，就是清代的档案。从清代的档案呢，其实很多他祖上的这样的记载，但是他本人的是没有的啊。第三个方面就是他的友人诗，有20首左右的这样朋友的这样的诗歌往来哈，我们可以从他的友人诗里面看他的性情哈。第四个方面呢，就亲人的笔记， 嗯， 亲人笔记里呢，我们了解他的侧面，但是这个也不是很多哈。第五个方面就是这个从他的家世看他的家族记忆哈、啊、我们老百姓有句话说三辈子会吃五辈子会穿， 嗯， 曹雪芹能写出《红楼梦》不是他这一代人的积累哈、啊、 不是他凭空想出来， 对， 而是吃过见过的主， 对，没错、嗯、这个他有生活哈、啊、 嗯， 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从民间传说来看他的风骨， 嗯， 那么曹雪芹的这个民间传说呢其实是在他在西山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了， 嗯， 他当时就是一个，因为他性情很狂傲嘛，他的行为举止跟常人是不太一样的，才子嘛、 嗯、 啊， 恃才放旷， 对，没错、嗯、啊，那么大家就会，他是一个新闻人物，他今天比如说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他比如今天怒怼了这个当官的几句哈、 嗯、 看不上眼的这样的几句，大家就会哎茶余饭后就说，哎，你看今天曹二爷那儿又弄一什么什么事儿 啊、 哦、 啊，今天逮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鸟啊，他因为他多才多艺啊， 嗯， 他可能弄了一个逮了一个什么蓝靛壳那样的会叫会哨的那种鸟啊， 嗯， 也会成为一个新闻人物啊，他所有的事情都会老百姓去关注他啊，就大家就这样传说， 嗯， 那么慢慢的，在他过世之后，人们就把所有的英雄人物、智慧人物身上的东西都因为喜欢他嘛，就都附加到他身上来了， 嗯， 那么民间传说就开始滥觞啊，就是大家都在传这样的故事，越传越丰满，越传越丰富，是这样的啊。那么但是我们在2007-08年开始启动了这个西山传说的这个申报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几次采风，我们真实的采集到当时香山地区还有15-16个老人、老住户，还能够讲曹雪芹的故事，他们是有出处的，就是我们会问得很清楚，就是你什么多大年纪，你的文化是什么啊， 嗯， 你住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嗯， 那么 个人情况 谁说的， 嗯， 我们会把这个弄得非常清楚，那么我们收集了80个左右这样的曹雪芹的故事和传说，啊， 那听到这儿听众可能会想了，那曹雪芹和咱们差200来年呢，您那个岁数再大他也没见过曹雪芹， 没错 他打哪儿听的呢， 哎，嗯，你像你太聪明了，我就说你的问题非常尖锐，啊，我换一个词用尖锐好吧， 还是用刁蛮吧， 刁蛮比较个性吧， 好， 那么他的我刚才讲了一句话，就是大家因为喜欢他， 嗯， 就把很多英雄人物和智慧人物的很多东西，像阿凡提的故事一样， 对， 阿凡提的传说一样，他后来也是慢慢的， 像滚雪球一样， 滚雪球一样， 嗯， 他最后实际上我们申报的是民间传说，是属于民间文学类的，他已经是一个文学作品了，他是经过文人的作家的再加工了， 嗯， 那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文学的作品来欣赏，一定要注意，这个不是文献。这个不是文献， 嗯， 不可以把民间传说当做文献来用。 是的，嗯，就看你是看小说啊，还是看历史书籍呢？ 所以要看研究者本身，汲取材料的这种眼光。 对， 嗯，那传说故事体现的可能就是老百姓的一种对这个人的评价， 嗯， 或者是一种文学上的。 但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点，我觉得说明老百姓对他是非常热爱的， 喜欢， 喜欢这个人物，喜欢这个作品，因为他的传说里边涉及到了他的家世、他的住宿情况、他的才华、他的性格、行侠仗义啊那种，在这个香山这个空间， 他的善良 、嗯、他的慈爱啊，慈悲啊，慈悲为怀的， 嗯， 那么就在香山这个空间里边，他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有些这样传下来的， 嗯，其实我们之所以对一个地方啊一处景点感觉亲切，感觉喜欢，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里讲理，理是什么？是一种秩序，是一种秩序，是人伦啊。那么其实贾政身上他确实是刚才文杰说的是多重的这种角色， 嗯， 在每一个角色里边他都有应该有不同的表现， 是 不同的定位嘛啊、 嗯、 那么他在贾母面前他是应该是一个孝子，嗯，你看我们看那个我记得是《红楼梦》是22回吧，就是元春不是弄了一些谜语啊、 嗯、 让大家来猜嘛， 嗯， 然后这个大家很贾母很高兴也给出了一个谜语，说好像是一只猴子 之上站 哈、啊、那个啊荔枝哈，其实贾政早就猜出来是荔枝、嗯、但是他装作就是哎呀、嗯、这个 猜不出来 啊， 嗯， 其实只是欺下承欢啊， 嗯， 我们中国人嘛就是还是要讲究孝道的哈、 嗯、 那么他对宝玉的要求他是一个严父，他一定是让他所谓的走他的正道嘛啊、 嗯、 要科举要去成名，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让带着这个家族，他是就这样他长子嘛哈，他长子嘛啊、 嗯、 古人对长子这个是要求是很严格的，我过去皇帝的那个继位的 嫡长子、 啊、嫡长子才、嗯、才是这个可以接皇位的嘛哈、 嗯、 立太子嘛哈，那么其实在一个贵族家庭里面或者哪怕是我们老百姓的家族里面，我们对这个长子都有特殊的要求，他其实是长子也还说如父哈，他应该是父亲的左右手哈，以父亲一曲来承担着带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啊向前走这样的任务哈。那么长子呢就是他还应该是一个示范和榜样，这个能够对他的弟弟妹妹也要有好的这样的影响哈、 嗯、 所以我觉得贾政对贾宝玉的要求是符合封建的这种秩序的哈、 嗯、 我也觉得贾政是一个好父亲。那么我们如果说放到现在来看，难道我们做父亲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好好的去考大学，好好的去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吗？对吧？这个我觉得从人伦的角度讲， 嗯，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象啊。 对，就是我读那个《红楼梦》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这个对贾宝玉要求好像特别高哈，贾政，但是对贾环似乎就比较宽容一点儿。嗯，就我的感受哈、啊，就觉得好像有一回是说贾政说一看宝玉呢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青年，结果呢对宝玉下死这么狠的死手、 嗯、 然后对贾环呢又觉得他好像那个词叫形容猥琐，但是也没见他对贾环做过些什么惩罚的措施或者教育、 嗯、寄予的希望不一样、嗯、寄予的希望不一样，那是长子，另外他宝玉的天分非常好、 哦、 这点我想贾政是非常清楚的， 就爱之深责之切、 哎哎、对， 那个是粪土之强不可污 也， 算了吧， 扶不起来啊。 是啊，刚才说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互动的问题，下半时段给大家出的题就是说柳湘莲啊曾经说这个贾府说只有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是干净的，我们问是宁国府还是荣国府，我们听众也和我们互动了，有人说是东府，有人说是贾府，当然是贾府了，问的是荣国府还是宁国府。那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邀请李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啊。能看出来小丹是一个红迷就说那个为什么挨打呀，因为调戏金钏啊，是贾环使坏，而且就是叛逆被打等等啊。对红楼梦的这个情节可以说如数家珍。那其实还有一个话题想和大家一起探讨啊，就是说贾家啊，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曹家他本来是包衣啊，是奴才，后来这个家也越来越大了啊，那主子和奴才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哦，我们说这个满族人的主子主奴关系啊是比较复杂的，不是我们后来用阶级斗争阶级关系可以这个解释的哈。这个我们看《红楼梦》里边那个焦大哈， 嗯， 敢骂他的主子，是因为他在死人堆里把老太爷背了出来，自己喝马尿，有一碗水要给主子喝哈，他有这样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哈。这个所以这个我们再看，就是有的时候我在皇宫里边，那个皇帝可能不相信大臣，但是他相信他身边的太监，为什么呢？ 嗯， 那是他的奴才，离他近，所以这种关系是很复杂的。 嗯， 那么。 就是自己人， 自己人， 嗯 啊，贴心的人，可他觉得信得过的人， 嗯， 信得过的人啊。那么满族人的主奴关系呢，我们在《红楼梦》里面看到一些影子啊。我们先说从曹家的家世里面来看啊，就是曹雪芹的这个他的这个曾祖父曹玺哈， 嗯， 曹玺的妻子曾经做过幼年玄烨，就看后来的康熙皇帝的保姆， 嗯 啊，那么他的爷爷曹寅呢，跟这个康熙呢，曾经做过他的伴读，幼年的伴读啊， 嗯，嗯 那么就有一种乃兄弟的关系，所以你看这个主奴关系，他是主奴关系，但是他可能有同窗之谊，还有乃兄弟的关系，他就不是一般的说啊，你这个我们 超越了主仆 的关系啊，嗯，那《红楼梦》里我们看到。我记得是第十六回，我记不太清楚了，这多少回了哈？就是贾琏的奶妈，这个赵妈妈， 嗯， 到王熙凤那儿去，想给他自己的两个儿子要造大观园了嘛， 嗯， 讨个差事哈，就是去求王熙凤，他知道求贾琏可能是不管用，在家里拿事儿的是凤姐， 嗯， 这个你看凤姐是怎么带他的，他让赵妈妈。上炕坐，让他炕上去坐。但是这个老太太还是这个赵妈妈不是老太太啊， 嗯， 这个赵妈妈还是很有这个，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她不敢上炕去坐。 嗯， 人家礼让我，但是我也 知道，啊，不能蹬鼻子上脸 啊。对呀，啊嗯，没错，她就在炕就是那个打横的那个地方坐在那里哈，啊。 嗯， 王熙凤就把软的东西哈，啊，夹给她吃哈，啊，就是其人对她的奶妈。对她的这种保姆是非常尊重的，这也是主仆关系。那么。文杰可能还看过一个什么书，说什么主仆关系的，你来讲讲。 啊，对对对，嗨，那个是我也记不清那叫什么小说，反正是一个满人写的，就是说有一个满人， 嗯， 他有一个汉人的奴才，完了之后呢，在清朝晚期的时候，这个汉族官员他就发展特别好，他这个奴才呢，也就是没有被歧视吧，就是作为一个汉人，他有一个位居比较高的位置，有一个，然后这个满人呢，旗人他反而就慢慢的落魄下来。有一回呢，好像是说，我印象中他去商店里买一个东西，完了之后钱没带够，被人撵出来了。撵出来一肚子气呢，没处发，正没处发呢，就看到了他原来的这个奴才，现在已经当了汉人的大官的这么一个人。 嗯， 然后他就上前去找这个汉人大官的茬了。这汉人大官其实他自己也很不爽啊，自己已经位居高位了，天天有人这个巴结着哈，然后碰到了自己的老主子怎么办呢？也没办法，就上前去就是那种 滚下马来，要 去滚下马来， 磕头请安， 磕头请安这样。 嗯， 对， 就是 我印象还挺深的。 主奴关系不管什么时候，主就是主。奴就是奴，这个秩序是要有的，是要守的。嗯， 就当时定下来的这种秩序关系， 对，是不能变的， 一辈子都是这样的。 对， 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啊，这个写了很多青春美少女啊，但是他们有正册有副册的，这个有一个丫鬟，她地位就是很高的，比如说这个贾母身边的这个鸳鸯啊。他走到哪儿，其实是有的时候是可以和主子平起平坐的。这其实也是和过去满族他们很看重这个伺候自己长辈的这个丫头这样一个习惯有关系，是吧？ 还是看是谁的，他主子是谁。 嗯， 这个鸳鸯，首先他做事儿，这个女孩子做事儿做得正哈。 嗯， 这个然后呢，他又是贾母身边的，贾母指着他呀，指着他伺候贾母伺候的好啊，就因为贾母是。这个贾家的这个老大哈， 嗯， 所以鸳鸯才有了这样的地位。那么我们看其他人的丫头，还是看主子能不能立得住。 嗯， 你比如说迎春的那个丫头思琪， 嗯， 思琪也是敢作敢为的人，跟她的这个表哥潘又安两个人私好。 嗯， 你看迎春救她吗？ 对， 不救她啊， 这是头， 嗯，是主子立得住，不 错，主子了。那我们揭晓今天的。答案啊，就是说那个只有两个石狮子是清白的，说的是荣国府还是宁国府呢？小丹说这宁国府也叫东府啊，然后呢有说是荣国府的，正确答案是 DBX 说是荣国府，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李老师， 好，我《红楼梦》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叫“蔓延不孝结荣出，造性开端始在宁”。应该是宁国府 哦，是宁国府，就贾珍那一支子是吧？ 对对， 哦，嗯，那时间的关系啊，西山文化带啊，香山曹雪芹，其实有很多很多话题，很多很多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以后的节目，我们还希望能请到